江温州，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王八蛋，王八蛋，黄鹤老板吃喝嫖赌，吃喝嫖赌，欠下了3.5亿，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拿着钱包抵公司，原价都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钱包，通通20块。血汗钱。浙江温州，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。王八蛋，王八蛋，黄鹤老板吃喝嫖赌，吃喝嫖赌，欠下了3.5亿，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拿着钱包抵公司，原价都是100多、200多、300多的钱包，通通20块。 血汗钱。